齐豫所演唱的《雪中莲》，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手机前的各位对齐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否跟我一样最初听这首歌的气质是那种冷冷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齐豫他本人可能也是这种冷冷的气质。直到后来我做了音乐 DJ， 听了他很多的歌曲，包括有机会采访他，私底下也有机会接触了，才发现生活中的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很亲切。而我对他最初的这个印象仅仅就是来源于他那些音乐作品的一些错觉。而我说实话，我还蛮喜欢这种来源于音乐对本人的这份错觉。我甚至很喜欢那种冷酷孤清的味道，我就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与世无争，有点落寞，有一点孤傲的这种滋味在里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我在一开始就以为它应该写的是某种人的心态，莫可奈何，他只能够去等待，纵然明知烈日炎，风霜险，积雪千年，也要去等待，他只能等待，因为那是雪中最寂寞的莲。好，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雪中莲》。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夜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雪，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有说：“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胜之词。”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天气在这个时期会变得越来越冷。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冻着。在这个时间，王平要送给你钟汉良所演唱的《手套》。 越是很冷，越适合想念你。我在棉被里读你厚厚一叠信，温暖了身体，同时也暖了心。去年冬季冷得那么甜蜜，你的手总爱赖在我的口袋里，就好像春天真的先为我来临。你是否已收到我寄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照顾好。想念我的时候当作我的拥抱，想家的时候帮你把眼泪擦掉。你有没有戴上我送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送我老，用两双手一起对着星星祈祷，没有我在你身边却不要下太早。 听到的是钟汉良在1998年的音乐作品《手套》，作曲陈子红，作词施人成。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你是否已收到我寄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照顾好。没有我在你身边，雪不要下得太早。是不是被施人成的词已经暖到了心里？就让这种温暖的冬天的感受在我们节目当中得以延续。我想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推荐给你，是1998年西班牙和法国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极地恋人》。 这部影片还被翻译成北极圈恋人。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是一部很美的电影，世界的冰点，两个人的沸点。有人说电影里头纯洁干净的冰天雪地里，有蓝蓝的房子，蓝蓝的杯子，还有蓝蓝的外套，搭配出了是一种蓝蓝的，但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影片没有太多的语言，希望和现实的对比让人有一种心碎的感觉。终究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梦想没有照进现实，北极圈午夜的太阳就那样降落，然后又升起，一天的循环在那里可以如此的短。但是爱情呢，对于先行离开的人是永恒，是无限的循环和美好。而那些望着离去的背影，留在原地的那些人，从此循环不再完整，他们心上缺了一个口。所以有人在看完这部电影就祈求，有这样的心声说，愿老天怜悯，让我在爱情当中是那个先走的人。但愿这样的情绪不会影响到你。我个人觉得这部影片节奏比较缓慢，但是即便节奏如此缓慢，男主和女主在北极圈的那一次次的擦肩而过，还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浑身紧张的感觉。由此可以得出导演和演员的表演功力。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晚上我看着太阳等着你，勇敢点，我们共同的命运在等待。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陈慧琳、冯德伦所演唱的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他会也觉得他很美，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 特别推荐完1998年的这部老电影《极地之恋》之后，我们听了《北极雪》。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我们应该说说今年刚刚放过的《南极之恋》。据说这部电影原名应该叫做《南极绝恋》，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原名，然后启用了《之恋》。我仔细想，一个绝字所带来的应该是旷古的凄美和哀怨，但是你真正有看过那部影片的话，你会发现啊，那部影片好像没有达到绝字的这个程度，所以最后制片方放弃了绝字。这部影片是制片方花巨资远赴南极所拍摄的，看似是一部恢宏又悠远的灾难片，但是其实它所探讨的是人在极端的困境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最为真实的人性。有人说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如何在那些寂寞的日子当中喜欢上爱上那个让你讨厌的人。当然也有人告诉我说南极风光很美，但是故事情节不敢沟通，一般般，所以这部影片好像在豆瓣上的评分只有6.7分。而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如鲠在喉，就是南极风光真的很漂亮，但是感觉好像被人为怎么说，就是被人为破坏得很严重，因为影片里你随处可以看到有点乱，还有垃圾、油桶、破房子、罐头盒子，乱七八糟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想提醒各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少制造一点垃圾，爱护我们的地球，从每日的小事情开始。来听迈克尔·杰克逊的这首公益歌曲 Heal the World， 拯救世界。 Heal the World Organization was formulated to heal, really, be it the childrenThe ecology, people in general. And it'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s something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And it's what inspired the song, Heal the World, which was written here at my house.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can b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Our goal is to change the world, to change world consciousness about children, the ecology.And the plane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everybody, starting with the children. That's the future, really. And I'll stick with it forever until it's done. If you want to know why, 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And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s enough for us growing. Make a better world. Make a better world.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It's forever.

听到的是潘美辰在199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你冷不冷》。我很喜欢在冬天播这首歌，总觉得这一句"你冷不冷"出来之后，好像就可以慰藉很多人在这个寒冷冬天的那种孤独的心情。特别是开场的那个童声的演唱，真的会让人有种心生疼爱的感觉，很心疼这小孩。在这个小雪节气意味着冬天越来越冷的状况之下聆听这首歌，但愿各位的心里会产生一些暖意。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小雪这个节气吧。在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红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大概的意思是在说，由于气温降低，北方以下雪为多，不再下雨了，所以雨后的彩虹也就看不见了。又因天空阳气上升，地下阴气下降，导致阴阳不交，天地不通，所以万物失去了生机，所以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在寒冷的冬天适合做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可以窝在家里看一些老的精彩的经典的电影。这时间就想推荐给各位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说的是一个俄国男人和一个美国女人的故事，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一段冬日里的爱情悲剧。但愿各位会喜欢这部电影。来听韩雪所演唱的《飘雪》。 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你的手 的天，你难着爱，我知道。

比较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抑郁症，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特别选择了陈楚生的这首歌曲，就想提醒各位，冬天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一个人独处时间太长。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特别开心的告诉各位一个消息，就是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终于发现还有一个节气，小雪节气，可以不用吃饺子。在这样的一个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分人家都会吃涮羊肉。想想寒冷的冬天，一家人或者说三五好友围炉，多么幸福多么热闹的事情。另外这个节气也比较适合温补，比如说羊肉牛肉鸡肉等等，还有就是可以吃一点腰果山药栗子白果还有核桃等等。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冬天你除了不孤单之外，也希望你是健健康康的。来听欢快一点的歌曲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马珍还有吴奇和徐威共同演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是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闪烁，仿佛天下星那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关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怎么样，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是不是有一种自带加温的这种效果？好像这首歌一响起，场子就热了起来。再次提醒各位，小雪节气之后，气温会急剧下降，而天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但是我们却迎来了一年一度最适合加工腊肉的好时节。在我国民间有冬腊封烟蓄以御冬的习俗，在小雪节气之后，如果你们春节想要享用这些美食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了。我爸好像比较擅长做这些，特别香。还有差点忘了，就是在小雪节气这个时节，我国西南地区，也就是云贵川这些省份，在这个时节有吃糍粑的习俗。我最爱的就是当地的红糖糍粑，想想都馋啊。在这样的时节，特别提醒各位，冬天真的来了，享受美食，享受这种快意人生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保重身体。对，差点又忘了，就是今天是11月22号，除了我们迎来小雪这个节气之外，还是西方的感恩节。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想送上这首《感恩的心》，在歌声当中要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